累计25,108。累计25,108人感染，另外新增两宗死亡病例，累计443人不治。新增确诊病例当中有62宗是社区感染，其中50宗来自首都圈。韩联社报道，中秋等的长假期间的亲友聚会引发的零星群组感染持续发酵，多间医疗机构相继发生集体感染。京畿道广州市一间康复医院有17名职员同患者确诊，防疫部门忧虑感染规模进一步扩大，正是为曾经同确诊患者接触的200多人检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浪翠园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丁九桥。而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深井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车多。跟進翻太子道西，因為有路面維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第三線仍然是封閉。咁而家大交通非常繁忙，車龍排到近九龍城迴旋處。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係擠塞，車龍排到九龍東軍營。在九龙湾的林兴街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五点，林兴街东行近住启力学校一段是临时封闭，今现在车辆临时禁止由宏光道南行，左转驶入去林兴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由于较早前比较挤塞，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鼓滩路祠堂落车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不要揸车了。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燕平，当你听到呢个 message 嘅时候，我已经离开咗骚动音乐，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不过我留低咗份心意俾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5点，你记住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有个精壮的男人，他拎住一个写住骚动两个字的玉佩，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啦！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咪骚动， 你咪音乐， 骚动音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四点十分，咁啊呢度陈上司认真做， 系啦，咁啊而家咧，我想讲少少温度啊， 我知道我见到你嘅眼已经睄咗好耐啦， 只会话讲少少，即系一本两句， 你想讲几多 少咯？ 净系讲个度数得唔得啊？ 啊吓，唔得，跟规矩我哋要讲埋相对湿度、啊， 好啦，俾你报啦。 好，咁而家温度27度啊，相对湿度76%。留意啦，而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嗯，好， 欢迎大家嚟到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陈俊士认真做啦。 系 直播室入面有迪神啦，有莫莉，仲有施培嘅。 系 系啊，咁啊头先施培就已经呢个天气女郎就介绍咗个 例嚟噶啦，你呢、這个你例报噶嘛？ 冇错，多谢你留翻俾我报啊。系啊，不过我想讲咧，最近其实我见到有一啲嘢喺网上边都成为话题啦。 嗯， 除咗香港飞香港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生果品牌就出咗新嘅手机，我就见到好多篇幅要讲、啊。 sorry， 香港飞香港可唔可以讲少少？因为我真系有去到机场， 嗯、 因为我冇飞，但系因为我嗰日送机，系我真系送机， 仲、啊、要送机， 系啊，送机。 你算啦，唔好成日攞自己同一啲型男比得唔得啫？ 我冇比较，我冇话我靓仔啊，我提佢名啫，我提佢名啫嘛。唔系咁，但系咧，即系我嗰次咧就去送机。咁我去送機嘅時候呢，就去到機場呢路上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咦咁冷清嘅。 嗯。 即係以前，因為我以前可能一年都會去兩次旅行嘅，我諗左右啦。咁、嗯、但係沿路係好密車㗎啦。 嗯。 好多的士大哥㗎啦。嗰日嘅晏晝係12點零呢，冇乜車。跟住入到去機場呢，我發現另一樣嘢呢，改咗好多路，唔知点解仲系即系冇人去啦。我唔知系咪因为冇人去，又可以不停改路修路咁啊，方便工作。我唔知道啦。咁但系沿路入到去咧，去到停车场，即系 T 4嗰个停车场，哇！我入到去自己有少少以为自己睇生化危机啊， 真系 冇车噶， 冇车添， 成个停车场吉噶。 咁有冇丧尸啊？ 有个扫地嘅 uncle 行出嚟，我自己好惊嘅，我揸车，哇！我都吓一吓，跟住一路上到去嘅时候咧。連平時停喺二樓嗰個位置咧，好近嘅T1 嗰個位置落車啦，係冇一架車泊喺度咯。 不過如果呢個時勢話俾你聽係勁多人、勁多車， 咁 你 會驚啦，會驚啦，係啊。但係我入到去機場嘅時候，直情覺得有一下個心噏，哇！上年都唔係咁嘅，即係一年就爭咁多啦。 係啊， 因為之前話日本有人淨係影到係日本成個機場吉噶嘛。 啊！ 但係咁嗰日咧，正正就係、是。香港飛香港嗰一日， 咁你過去送機係 我送，因為送屋企人機， 即係佢由香港飛香港， 佢真係飛美國，係啦，咁佢就要離開香港，咁我就送佢過去，咁我就見到哇，我都覺得真係好冷清嘅機場原來。 明啊，我亦都聽過咧，好多嘅機組人員咧轉咗行。好像话好多转咗做保险，仲要系好多靓女转咗过去添，咁我有啲系啊，因为我唔知系咪因为而家好少航班啦、啊， 少少人买机票，多少人买保险啦， 唔知道啊， 都有好多靓女咁样。 咁而家呢个时期可能真系会，系唔知啊，因为即系大家更加重视健康啊嘛，咁啊系啦，咁啊香港飞香港讲完之后咧、其实我又想讲下咧，即系手机呢一样嘢，因为咧其实最近啦吓，即系唔讲佢啲咩性能嘅嘢，我系见到有一个。function 有一个新嘅计划出咗，唔知你哋为咗电话咧系愿意付出几多？因为咧有啲人系好中意某一个品牌噶嘛，咁佢系死忠嚟噶嘛，可能每一年咧出新啦，或者几年佢就一定换嘅。咁呢个新嘅计划咧，其实几得意就系、是、你只需要咧买佢嗰个保险啦，然后你就可以喺你买咗嗰部机咧嘅十 十個月到十三個月內咧，你加50%，即係加一半嘅錢，你就可以換一部新嘅電話俾你。咁、你真係 keep 住 一萬蚊一部電話，我加多5000蚊，15000蚊。 唔係，係加5000，你就可以攞部新系列嘅電話啦。咁、如果俾你，你又覺得值唔值得咧？但係你呢一世都要用同一個牌子嘅咯。 我使唔使每年都要再俾呢嚿钱先？ 每年都要俾噶，因为你换电话咧就要俾咯。 我觉得系要看、平均变咗5000蚊就一部新电话啦。以后每一年，我使唔使等先？即系而家要抽咁滞噶嘛，等我知呢个品牌。 同埋我要知道个品牌系咪好得咯？即系如果个品牌系好渣嘅，即系例如可能系唔知杂牌系唔出名，或者经常坏，但系佢经常话俾你听一年换一次5000蚊啫，咁可能我未必考虑。 都系大家 呢个系 劲 嗰个品牌嚟噶， 系啊，即系通常都系用诶嗰几个啦，一系就 你平时用紧嗰个， 一系韩国啦，一系内地啦， 可能我都会拣。但系咧，近嗱讲起呢个换电话问题啦，其实我而家好怕换电话。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呢个问题，我系完全唔想追款咯。以前可能我真系一年想换一次嘅，心喐喐，佢坏啦，求其啦，黑芒我都想换啊。但系我而家唔想咯，因为换一次电话咧，基本上你入边啲资料咧，你要过一次，有机会仲要 miss 噶。我试过入边有好多以前一啲好有纪念价值嘅相啦，就喺换一次电话之后佢冇晒咯，同埋相都唔系重点。在那个W 字头那个倾偈嗰个 app 入边咧，系所有记录冇晒。 哦，咁其实好麻烦嘅。 系啊， 有时候曾经有个主持同我讲啊，我之前揾好多嘉宾都系喺嗰个 app 里边噶嘛，突然间转咗电话真系冇晒。 系， 跟住仲要咧系唔 save contact， 因为你系可以就咁得上边一组数字咩8521235咁样噶嘛，咁冇晒啦，佢里边完全唔知啲嘉宾系咩人。 系啊，要认样都认唔到，有啲唔系自己样噶嘛， 系啊， 系只狗嚟噶嘛，有啲系。 不过我都认同的神啊，即系话就话。好容易嘅咋，而家你掉上雲端任何一個啦，咁你掉完上去之後，你拉翻落嚟就得。但我連呢一個嘅動作我都難咯，因為呢個動作都可能要一段細嘅時間，但係嗰個細嘅時間你都會覺得，都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同埋我覺得電話咧，暫時咧，即係我個人咧比較 handicap 噶嘛，我一年都未用曬啲 function。 咁啊真喎你！ 我部機用咗兩年幾咧，我先好好奇，因為佢突然間最近咪又轉咗個新嗰個 software 嘅一個系統。我转完之后，我好似一部新机咁，我重新仲要学过究竟系发生咩事。 嗯， 仲要最奇怪一样嘢系咧，咁我哋嗰个电话都有每年都出一个新嘅型号噶嘛。你知唔知道咧？另外一啲型号咧，即系我对上嘅新嘅型号咧，我唔识用啊！即系我揸翻住揿相机，我真系早几日试过。去攞人哋部電話撳相機，喂，你點樣撳相機噶？ 冇咗個掣嘅咁樣， 冇咗個掣，全部唔同掣，係 啊， 所以我係寧願我 keep 住用自己而家嗰部機，我習慣咗啦，我都唔想再學一部新機，死咯！突然間覺得自己好老人家。 係，唔係佢呢個？你講嗰樣嘢係你自己而家啲電話咧，你係唔會適用曬所有 function 嘅， 係㗎， 你只係開到兩成嘅啫，你可能有八成你係完全唔知咯，原來佢咁勁，你唔知咯， 有啲用唔到嘅。 我最近先去上網睇翻咧，就教你點樣去。撥機啊，點樣一次過清一啲電話入面嘅唔要嘅嘢啊，或者你部機開始慢啊，你又可以點做啊？即係我而家先知道，哦，原來佢有咁多嗰啲一按鍵啊，叫做， 啊、 即係撳一下，或者你唔知點樣有啲快速嗰啲 keyword 咧，你撳完之後就可以幫你搞掂曬啲嘢。即係我唔知道原來有啲咁嘅掣嘅咯。即係撥機咧，我係從由頭熄機，跟住一分鐘就 永遠要關機 咁啊。係啊，就撥機㗎啦。原來有個掣撳完之後會幫你撥機。即系呢啲我全部都唔识，但系同埋我觉得咧，电话通常可能你用咗两三年之后，我就会有机会想换啦，但系可能两三年后咯，因为开始慢啊，啲容量唔够啊，嗰啲先会。 但系你系真系会怕为咗习惯，即系为咗唔使适应一个新嘅电话，你系会愿意完全唔转品牌，即系你一世都要用同一个品牌得嘅。 我 OK 嘅，我以前就系经常性用第二个品牌噶，两个。 你而家用紧咩我都唔知道。 而家咪用紧同你个 同一样噶嘛？ 系之前系用两个英文字。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系因为咩？你哋知唔知点解我突然间转呢个噶？ 我唔知道。 话说咧，我哋 camman 家父咧影相好靓噶嘛，咁跟住我见周围身边啲朋友，即系阿斌唔系啦，佢唔系用我哋呢个电话， 系啊系啊 系，咁跟住之后有其他朋友咧用呢个电话影相好靓喎， 咁其实系睇个人嘅， 系啦， 即系睇个人，唔系睇你部机有几劲。 跟住我就觉得奇怪，哇，点解人哋影嗰张相，即系明明可能睇演唱会佢坐隔篱啦，跟住自拍啦，当然梗系未做之前啦，跟住啊，点解同一隔篱嘅啫，同一个角度，点解？两张咁我张咁丑样嘅，咁、我觉得我自己电话有问题， 咁人哋神攝啊嘛， 跟住我咪換新嗰個咯。我換完之後，原來都係咁臭嘅，就知道原來係人嘅問題。不過就係有啲人咧係瘋狂地追捧某啲嘅品牌。係，我哋個 Camman 神攝咪係咯，佢真係同阿邱國勝啊，佢癲噶，佢哋係會咧今日佢哋發布會通常都係我哋香港凌晨嚟噶嘛，佢哋真係會凌晨嘅時候喺度等喺度報啊，跟住因為有一年我記得好似唔知我要換電話定唔知要換電腦啊，佢真係報完之後同翻我講有啲乜嘢新嘅，啱啱 update 咗講啲乜嘢， 咁誇張，佢真係嗰個品牌嘅專家嚟， 唔係， 好瘋狂， 阿波有啲唔同嘅。 即系因为嗰阵时都系想买电脑先， 因为咧阿神摄咧佢睇完啦，佢可能会即刻博取啊系你啦，我要买咁样嘅。大波咧隔一年啦，等佢跌紧啲价啦，系啦系你啦，我够钱买啦。 所以同我哋嘅 Camman 神摄做朋友好噶， 系 我就执到咯皮嘢， 佢好快换嘢。 系啦， 喂你啱唔啱啊？ 我呢部电脑咪佢嘅咯， 系 啊，所以执到好多平嘢噶。 系， 但系我知道咧，而家咧好多人咧用电话好叻噶，佢叻到系可能身边有几部电话。 嗯， 系啊，因为我之前咧直情睇一个调查，其实咧唔系净系身边嘅年青人朋友啦，我系见到有个调查，直情系而家长者有好多都有两部电话最少。 系， 或者某啲行业嘅司机啊嗰啲，可能有三部电话添。 佢哋有时 少啦，三部 系咩？少咗啦， 神主牌咪好多。 系啊，我见过七八部噶， 开晒啲 app 啊。系，佢唔系净系摆前面啊，佢凳下侧边都有两个啊。 咁夸张？ 系啊，好忙啊，日理万机。 突然间有个响， 系啊，系啊。但我就系话，即系佢哋而家点解有啲人系用咁多电话呢？可能工作上需要。不过呢，我最近认识咗一个朋友都几有趣嘅。佢就有一个好大嘅电话壳，咁一直都唔知点解嘅。我就哇，你个电话壳咁大个，佢系好有需要嘅咁样。后面有咩镜啦，跟住又有个内格啦。最劲系咩呢？佢有一日突然间话：哎呀，我电话我你等一阵，我要换一换卡。一打开后面有五张卡咯， 咁厉害。 系啊， 但个电话咪好厚咯。 所以我话佢个壳好厚咯。佢要擺五張卡喎，咁然後我就話：咁點解你唔用幾個電話呢？佢話其實有少少煩啊，用幾個電話，不如我換卡好過啦。咁佢就用五張嘅電話卡咯，計埋佢手機本身嗰張係六張卡咯。 你講電話卡定信用卡啊？ 電話卡啊，佢要不停換電話卡，佢要換電話卡啊，佢要換嗰啲係啊 SIM 卡啊。 所以佢就拎六部電話出嚟。 佢唔係拎六部電話，佢話佢怕驚自己要拎六部電話，但係佢要需要六個電話號碼。佢於是咧整咗六張卡。就一部电话不停换卡咯。 我成日都会谂咧，点解啲男士要咁多个号码？ 女人嚟 嘅，哦 ，sorry 啊， 女人都可以有啲嘢， 女人 都可以 有啲嘢， 都可以有啲嘢。 佢同啲男人有啲嘢， 系啊。 因为曾经有朋友就系话，如果你见到你嘅另一半有两部电话，突然之间有两部电话，一定系佢可能同唔知边个人联络紧。 我同我太太都有两部电话噶， 真系噶。 系啊， 有啲人又唔同噶，有啲人咧就真系爱自己个伴侣，爱到系有一部电话专属俾佢，或者最多数用嘅时候就用嗰、那个。我哋出面嗰个好有爱嘅同事咪系咯，佢特登会专属有个电话，专系同女朋友倾偈， 佢痴心一片啊。 系啊， 突然间好浪漫啊呢件事。 跟住的神都系啦，系咪 有女朋友？ 我唔系噶， 你话有两部， 我有两部电话，另一部公司做嘢嘅，系、 哦、 嗰一部电话都你可以叫专属嘅，冇人打俾我噶，得佢打俾我啫嘛。 我都听哇，我都听过有一个朋友身边咧，真系噶，佢即系出咗电话，跟住之后咧系少数人先至会有嗰个电话嘅。咁跟住之后，同埋就如果讲电话嘅话，就系同女朋友或者同男朋友就 系 讲嗰个电话噶咯。 阿子荣都系噶，子荣都会，佢一部做嘢工作用嘅。 子荣似系咧腰入边有七个电话。 孭住个腰 back， 然之后变掹， 好似咧攞刀捉佬咧，今次用兜刀， 接住， 跟住攞上骨刀嗰啲。 子龙嘅造型系咁嘅咩？ 似啊，你唔似 咩？好爸爸嚟咩？ 都可以， 佢都可以有好多电话嘅，佢腰好啊嘛。 咁我可以好承认，即系都几肯定嘅，就系尹子龙嗰七部电话就唔系攞嚟查查滚嘅，嗰七部都真系做嘢用嘅。 本来都唔咩嘅，越描越黑。 系啊，不过如果你讲话电话嘅话咧，其实我而家见到咧，我头先讲到一个调查咧，其实系讲紧一啲长者去使用电话啦，都可以讲少少嘅。因为我之前见到啦，就系话佢话六十其实系统计处一个调查嚟嘅。咁啊，六十五岁以上嘅长者咧，持有呢个智能电话喺八年前咧系得大约6.9%啦，但系而家咧系升咗7倍，系2019年啦，即系上一年嘅。其实呢个调查，今年就另外一啲嚟嘅，咁系大约有65.1%，即系话咧。 而家大約有80多萬嘅長者都係有智能電話，咁所以咧，我又覺得連長者都用埋電話，係即係大家其實都全城地投入咗呢個智能世界。 係噶啦，因為咧，我早排拎個電話去嗰間嘅鋪頭度整啦，咁你都知嗰間鋪頭除咗有 display 之外咧，其實佢入邊有個大 mon 咧係教人用 app 噶嘛。咁咧，我嗰個見到咧，佢再有個新嘅花款啊！佢唔係淨喺櫃台教你用 app 咯，佢投射落埲大牆度啊！你係可以坐喺度咧，欣賞住嗰埲牆有個人講解嘅。咁跟住全部都係公公婆婆咯，佢哋真係認真喺度學習咯。但係我坐喺度，即係佢因為好係好公開噶嘛，咁我就企喺後面睇佢學咩啦，學剪片咯。 咁勁！ 但係好多公公婆婆真係坐喺度督住個電話剪緊片，喺度試緊自己剪片，剪啲孫啊、仔女啊、生日啊咁樣咯。佢哋學呢啲， 我都想學喎。 有 噶， 要報名㗎，係 咩？ 可能名額有限添，我唔知啊。 我都唔識剪片，好想學。 你可以試下啦。 但係咧，頭先你講嗰個咧，我知道坊間係真係有一啲嘅訓練班，又或者有啲嘅興趣班，真係教一啲長者啦，又或者上咗年紀嘅人點樣打字，點樣用電腦。点样去用电话？甚至乎我系见过有卖电话嘅铺头，佢真系有一张台个 area， 系真系会就系叫晒啲人喺度。跟住你唔識嘅話，又係類近頭先的神話齋啦。你可以報名，即係話俾你聽，我幾點鐘會有班，咁可以小班嚟嘅咋，但係其他人就喺側邊買電話咧，你要預咗。跟住佢就嗱呢、這個電話咧，就邊個位就開關機，真係會咯。因為嗰日就係我去整電話嘅時候，我見到有個咁嘅班。喺度教緊人，即係其實都幾貼心嘅，我覺得呢樣嘢。 同埋呢個都係新市場嚟喎。講真，嗱，年青人你一定識得自己買電話啦。咁啊，長者有時係轉，你都話轉牌子好冇安全感啦。對於佢嚟講，突然間要轉哇智能電話，有咁多嘢睇，佢一定會有啲卻步嘅。但你教佢用咧，咁可能一班嘅長者咧啊，咁我都買一部嚟玩下先咁樣。 如果真係咁多長者去學嘅話，咁以後咪唔需要。見到嘅就係長輩圖咯，係啲好潮嘅嘢可以係。 咁但係你長輩圖你都要識㗎。 唔係個長輩圖變咗好潮嘅長輩圖，跟住 有 design 嘅長輩圖。 係用影片，因為啲長者剪出嚟嘅，教你啊！ 恭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正喎，睇到都覺得開心啊！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之际。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 新闻前面嚟有林欣彤啊，词完毕，转头翻嚟继续有寻上司认真做啊，今日睇下我带啲咩俾你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午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国旗法、国徽法的决定，出年1月1号起实施。内地传媒报道，修改后的国旗法、国徽法进一步禁止损害国旗和国徽尊严的行为，其中国旗法规定不得倒挂、倒插或者是以其他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和使用国旗，亦都不得随意丢弃国旗。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的方式侮辱国旗、国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就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其中11宗个案来自印度，2宗来自印尼，另外4宗分别来自菲律宾、摩洛哥、巴基斯坦和法国，个案年龄介乎4岁至50岁。目前本港累计5237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今日是自9月29号以来第二度录得本地零确诊。本港星期三亦都因为天文台发出8号信号，公共卫生化验处提供有限度服务，期间未录得新增确诊个案。一名男子在荃湾大帽山行山的期间昏迷送院抢救，事发在下午近1点半，警方接报说一名男子在大帽山的山顶附近昏迷，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将事主送院。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日前分别出席不同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回应主持人和选民的提问，被形容是隔空辩论。收视报告显示，平均有超过1500万人收看拜登的节目，多过特朗普节目的1350万人。外界批评全国广播公司将特朗普参与的节目安排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拜登节目同一时段播出，营造打对台效果，强迫观众只能够二择其一。两名候选人原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进行电视辩论，主办单位其后建议改为网上虚拟形式进行，特朗普拒绝参加。两人分别在相关时段出席电视节目，拜登在节目上批评特朗普抗疫表现差，特朗普就为政府的抗疫措施和个人操守辩护。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太子道西，因为路面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第三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另外提提大家，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5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是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四号的自动缴费通道。隧道的情况， 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车多，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因为较早前有意外，一带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屯门龙鼓滩路祠堂落车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听闻敏感时刻少咗个人， 唔怕，少咗个人自然就会有翻个人加入噶啦。 系咪真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妞妞、庄安仪、彭晴的敏感时刻。 前路茫茫，点揾出路啊？ 揾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喂，我哋系三五成群啊。 喂，三五成群啦，你唔好收线啊，我哋又唔系整蛊节目，做乜咁惊啫？ 三五成群冇个好人啊嘛。 做主持人好人有咩用啊？好笑咪得咯。周婵，讲个笑话佢听。 喺海洋世界入边，边一条鱼系最恶最哈哈霸霸咧？答案系欺凌鱼啊。 正式的时候它会好一点的了。 那几时正式啊？ 10月19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 方子豪、 阿诗， 三五成群。 不得了家庭又回来了。第一集就已经有人激亲妈妈了。 我说你做家务做得不好，那你应该做好一点嘛。索性不做，翘埋双手，什么都我一个人做完。 哎呀，究竟今次点样收科呢？记住听实星期日早上8至10，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莫莉、迪神、师培、陈尝试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喂，新聞後咧到我啦， 嗯， 今日帶嗰啲嘢俾你哋估啊， 成日帶埋啲奇怪嘢估到， 哇，唔好講呢句， 係 啦，你啊真係唔好咁講， 唔係，咁你帶啲奇怪嘢唔代表我唔可以帶啲奇怪嘢噶嘛，冇抵觸噶，同頭先嗰句， 但係你兩個冇你個感受。 阿哥帶嗰啲都好特別嘅， 嗱，咁啊，今日咧帶呢一個俾你咧， 你两个会唔会用到呢？我估冇乜。但是你两个有没有听过它呢？一定有。因为不是，你两个可能以前读书呢有机会用到的。那啊，开了个题先啦。 Game on! Level one! 第一关啊，第一关我先给 tips 啊。好直接的。这样东西呢是你按掣它就会出现的了。这个用品。 啊，即系我唔按掣佢会消失啊？ 你唔按掣佢会冇反应，即系佢会冇嗰个功能。但系你要按掣咧，佢先至有发挥到佢真正嘅作用嘅。 系按一下就有作用， 按一下就有作用噶啦。咁但系 按两下咧，按两下啦。 嗱，按两下真系都会好得意嘅，佢会作用大啲。即系你 喂，等先，等先，等先，我问师培咋？ 我照答你咯。我问师培，我送俾你又点啊？我送俾你，系啦，你两个可以问问题啦。 Okay. 每人五条， 但系你未答完，你送俾我嗰条 就系咯，你揿两下咧，佢就可以有一个更大嘅作用，佢会作用会加强啦，系啦，佢嘅作用会加强。 嗯， 第一个问题， 家居用嘅， 家居用都算啱。 咁即系室外唔用噶咯，即系你唔会带出街。 用得，所以我都算啱佢用得嘅。 哦，即系两。 你问咗两条问题。 唔系啊。我知 佢問我啫嘛， 哦， 係一條， 你成日都中意嚟答我哋嘅， 係我唔啱，係我唔啱。家居用嘅，户外你都可以用到嘅， 嗯， 但係户外都要睇地方咯， 睇下係咩地方，即係如果你可能係喺露天嘅地方咧，就有機會用到。如果你話户外用啊嘛， 嗯， 即係可能同露營有關嘅，阿莫，我好似要杯葛的神咁樣，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便宜来的，五十元楼下。 他哪会买贵东西啊？ 都不是的， 那我会买贵东西的，但我贵东西你用不着的，你很难拿给你们的，贵东西那些， 你用不 着，很大座啊，贵东西那些。 是，我用不着，OK，好，五十元楼下。 不得。 啊，不得啊，贵东西来的，对我来说。 不是便宜咯。 OK， 五十 元楼上的。 不是五十元搞定咯。 嗯，它是可以掂水的。 它可以掂水。佢可以， 即系掂咗水唔会烂啦，即系唔会坏或者。 佢独立嘅话可以咁讲， 嗯，即系胶质啦，因为铁质 系。阿莫未发过球啊？ 系写紧边啲位可以出吹篮啊？ 唔紧要啦，我俾你试下做啦，系啊。 男用定系女用？ 男女都可用。男女都可以嘅，嗱，我欢迎大家一起在呢一个嘅社交平台上去一起估一下，一起发问都可以嘅。 系啊，刚刚就已经 常常用噶，定系一啲某一啲事情嘅时候先会用噶。 某啲事情上会用， 即系唔系个个都一定会用噶啦。 唔系，并不是， 即系唔系每天用啦。其实 唔系某啲人先用，佢唔系话每天，即系譬如可能当我需要嘅。即系我揸车嘅，咁啊可能我日日都要用咯。但系你唔揸车嘅，咁对于你嚟讲就唔系日日都用。 嗯， 佢嘅意思系咁。 好啦，咁啊有听众就问啦，干电定系湿电？咁呢样嘢系带电嘅，亦都要插掣嘅，先用得到。 哦，多谢听众啊，带咗我哋一条 啊。系啦， 佢哋嘅问题系唔卡落我哋度噶嘛？ 唔卡， 听众无限问， 我冇咁衰嘅。 所以如果听众们都想玩嘅话，可以即刻上去我哋寻常事认真做嘅社交平台嗰度，因为已经开咗一个个 post 啦，就俾大家问问题同埋俾大家去估嘅。不过我同师培系唔会睇嘅。 系啦， 我会睇啫。 边个系第一个估到咧？ 嗱，你哋可以思考下，因为我想读埋呢个 message。 好啊， 因为呢个 message 系食翻咧头先头半句，唔系。食翻头半个钟嘅，因为头半个钟咧呢个我觉得几好笑嘅。佢话咧原来咧头先讲电话问题啊，佢话佢有朋友试过咧都系带两个电话喺身嘅，永远一部真一部系假嘅，真嗰部咧过万蚊几万蚊嘅，好成日拎出嚟炫耀嘅。咁有一日佢真系遇到街头骗案，有人问佢借电话，于是佢真系俾咗部假嘅人咯。嗰个人一攞个电话之后好开心就拔足狂奔咯，咁佢就觉得好好笑，因为佢个 friend 好在几万蚊嗰部系真噶嘛，但系假嗰部系真系假嘅。即係另一部電話係假嘅，所以佢永遠帶兩個電話喺身咯。 其實就係為咗借俾人， 何必咧？ 可能係啊，去防止啊， 唔係借俾人，係為咗俾人偷嗰部假電話，何必咧？ 好笑啊呢個， 咁唔借咪得咯？ 都是的都是的。好啦，咁啊翻翻呢个题目啦。啱我就问咗两条。 系快速讲下头先佢讲过嘅嘢啦。听众就问系咪带电嘅？咁啊，的神话带电。 嗯、 某啲人先至会用，男女都可以用，禁制先至有用，禁两下就会加强。屋企或者户外都用得，50蚊楼上掂水嘅可以。 系啦。但系佢插咗电嘅时候，应该系唔可以掂水嘅。 即是说防水咯， 佢插咗电嗰个嘅出嚟嘅嗰嚿嘢啦，嗰、那个嘅点讲咧？佢嘅功能啦，佢功能出嚟嘅附属品咧，系可以掂水嘅。 好啦，我问一个好废嘅问题，但我真系好想问。 好嚟啊， 系咪又系你嗰啲蛙艇 friend 用嘅？ 唔系， 你知道撇除呢啲嘅。 头先你话，嗱你浪费咗。头先佢话家居用啊。 咩？你户外都有 啊？哦，系我有户外嘅，系。但系等等解释俾你听，点解户外我话仲要拣地方？是不是只是户外，不是隨便，即是我 們 不是，即是我去獨木舟不會玩，不會用到咯。我去獨木舟一定用不到，因為我要插頭，要插掣嘛。哎，我講得了，因為我要插掣嘛。 你剛才講了啦。 是啦，所以不是說户外某些地方，如果你有電掣位就用得咯。 嗯，即是 插電但又掂水喎、啊。 個附屬品掂水，個附屬品掂水，即係佢會產生一啲嘢出嚟。嗰嚿嘢掂水。 佢係實用定係嗰啲叫觀看性定叫咩啊？擺設啊？ 觀看性即係啦，係啦。 觀看性。 唔係，佢係超級實用嘅。 係，即係我意思係問係觀看性嘅。 佢唔係擺設， 即係唔係脆波波嗰啲啦。 實用嘅。 係啦，但係，咦？嗱，呢個問題係問得好嘅，因為有人係將佢變成一個擺設嘅。OK。系啦，有人会用佢呢样嘢去变成一个摆设、 嗯。但你可以放到喺个盒仔，因为我哋而家咧个古物嘅盒咧系摆咗一个 A4 纸嘅箱里边嘅。 诶、嗯，唔系啊，因为咧我上次都系去过有个朋友屋企咧，佢、 嗯、 有眼灯咧，而家啲灯咧佢都即系其实灯系实用嘅嘢嚟噶嘛，大家都知道。咁但系咧，佢个灯咧， 灯好实用， 好实用噶嘛。 玩古嘢嘅时候，灯好好用噶。 灯， 边个做灯咧？睇下。 咁但系咧，嗰盏灯咧，其实佢亦都可以系一个悬浮嘅波波定唔知乜鬼，佢就摆咗喺度变咗个摆设咯，佢就会自己喺度悬浮一路转一路转，打一个灯嚟噶。 好得意喎呢个。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而家实用嘅嘢都可以变咗做摆设噶。 嗯， 系啊。 好啦， 即系个范围其实好大，可以。 你唔好理我哋倾偈先得。 我想帮你喎，有人有听众问问题啊。 哦，好啊， 你唔要啊，你又唔讲啦，你哋估 咁我哋不嬲都系以听众为先噶嘛，听众要问我系咁样问啦。 听众问日用定夜用，冇分嘅，日夜都用得，无时无刻都用得，系啦、 哦。 你有电就用得啦。 系、哦 okay ，即刻谂起系咪某啲日用夜用，长啲同短啲？ 我应该你唔会插电噶嘛？你嗰样嘢系咪先？ 攞嚟保暖咯，嗰啲正常嚟讲系唔得嘅。 哇，攞嚟保暖又真系一个几有趣。 而家咧 有 啲保暖包咧，佢系即系唔使插电嘅、 嗯。 但系有时咧，可能女士特别日子啦，你就会放喺个肚度啦。咁、哦、有一啲咧放喺，佢有另外一个 product， 另外一个系列咧系放喺颈啦，有另外一个系列放眼啦。 哦， 系啦，咁所以而家保暖嘅类似咁嘅形状嘅保暖嘢都好多噶。 咁、哦、啊？仲有咩可以问啊？因为我发现我哋而家问完之后都好似缩窄唔到个范围咁。 系咯，问完之后，o k 等阵先，不如你俾多个重点嘅 tips 我哋 啦。嗱，呢个 tips 咧就系头先我话系要揿噶嘛，佢、 嗯、 系一个折，佢你可以用折去形容啦，你可以用折去形容，折完出嚟咧，即系靠一件物件啦，咁你做。佢会制成一啲嘢出嚟嘅，佢嗰样嘢咧系可以帮到你去固定一啲物件嘅。我、哦、好出啦，其实呢、這个因为好难讲啊，因为佢一讲好易明。 折完佢之后就又固定佢， 佢折完出嚟佢可以用作固定物件嘅功能， 即系胶啦，某啲胶，但系点解带电咧？我唔明。佢個附屬品係可以防水啊嘛，如果你膠擠出嚟係膠咪可以防水咯。 但係我諗到係咪職業性用噶？某啲職業先會用 嘅，係嘅，係嘅， 淨係職業先會用噶嘛。 唔一定係要，唔一定要你係有職業先用得嘅。 唔通係 修補嘢用嘅？ 就唔算喎，又唔算，可唔可以叫修補都可以叫修補嘅，睇你個定義咯。因為係咩啊？ 我想估一個答案， 你估啊？ 熱熔膠槍。 好啦，嗱我 系啊，我头先就讲呢个想 嗱，我哋去埋 level two 俾你摸啦，好唔好？ 好。似系胶枪啊嘛 ，level two。好，你哋摸先， 摸得噶啦， 摸得， 我摸先， 随便摸。 好，无奈碎噶， 系咯， 做咩？有針吉嚟啊？ 唔係啊，因為 散咗。 係啊，好入面係勁多個組件咯。有一支好似咧。我哋噴洗車嗰啲噴咧，駁落去個水龍頭嗰個嘅撳嗰個開關花灑掣 嚇， 但係嗰條水喉咧係勁幼噶，幼到好似係一支飲管咁幼嘅啫，但係粗嘅飲管嚟嘅。 系，咁应该帮助不大，帮助唔到洗嘢喎，条喉咁细。 我想讲咩啊？ 咩啊？条喉咯，讲咩啊？洗嘢啊嘛，头先讲紧。 但系佢似 唔 使？ 好， 我但系佢系似系嗰啲清洁用嘅嘢。 咦？ 系咪啊？似你上次个花洒头啊？ 系啊， 但系人哋嗰个似即系嗰啲咩铺好多咯，铺啊你个上次流啡板好多啦， 实在啲啊呢个。 我个平少少啫，我觉得真系似盐胶枪，个手感咧，佢一把枪仔咁样啦。 唔系啊，盐胶枪唔会有嗰个胶管噶。就咁一支好似淘宝液长个泵咧，一支铅笔咁咧。 唔系啊，嗰个唔系胶管嚟，嗰个电线嚟嘅话。 唔系电线嚟噶。 吓？ 电线嚟嘅咩？ 你摸到似？ 前面 喎， 有 个插头喎。等 我摸到个枪嘴前面嗰度系一支胶管嘅尽头，就系胶管就尽头咯。 因为支胶咯，平时嗰啲易溶胶枪系咁嘅喎。你睇嗰啲系咪要接？浴缸邊，但係如果你做手工嗰啲係細啲㗎， 係咩手工？呢、這個就係手工嗰只啊， 似係。 喂，好啦，嗱，你哋喺度討論緊啦，我讀少少啦，因為有聽眾咧就 Teddy 佢就話：喂，小朋友讀字用安全嗎？我係唔建議嘅，因為呢個都有危險性嘅嚇。咁、因為佢同埋佢帶電啦，咁小朋友就有危險啦。佢話有冇分季節嘅咧 ？CY 就問：哦，係呢個嘢係冇分季節嘅，因為你隨時用都用得着嘅。好 ，Teddy 估啦，辣雞。 辣鸡， 应该 都听 佢有胶嘅，因为 其实我唔知咩系辣鸡，即系成日都听，但系我冇见过 熔铁或者黐住铁嗰啲啊， 系啊，熔铁嗰啲啊， 整熔个铁 有啲火嗰啲啊， 其实佢系用热力去熔咗嗰啲铁，咁、然之后即系佢就会令到佢两个愈合，即系黐埋一齐，系、啦咁样。 正常家居系唔会有噶嘛。 咁如果你真係有呢個工具，你都用得嘅。 但係你正常唔會無端端買個辣雞翻屋企。 有啲人砌模型，可能有機會會用到噶嘛。 哦， 我而家仲繼續喺度摸緊的神舊嘢啊嘛。 唔係，講好啲，我今日帶翻嚟嗰嚿嘢啫。唔係啲人誤會咩節目啊？你哋 唔係樣樣都摸得㗎。 係啊， 但我想講咧，的神嗰嚿嘢咧，其實佢帶翻去算有人性，佢冇插住電，咁咪即係跌死我。 俾你 feel 下。 因為咧，我而家一直摸咧，跟住我摸到啲安全掣啊，跟住我不停喺撩安全掣啊，有冇啲鐵啊，跟住鐵嘴啊， 啱 針啊咁噶， 啱啲針， 又唔係針嘅嗰啲。針跌嘅鐵尖嗰啲嘴頭嗰啲啊！ 哦，係啊！其實如果插掣嘅話咧，我相信頭先佢講嘢會擠出嚟噶嘛。 喂，有個叫做Marble 啊，佢就話水牙線啊 ，sorry 呢個係咩啊？我唔識。 水牙線咁厲害？ 水牙線我唔識、這個。 即係牙線嘅東西咯，應該。 阿 John 就話咧，高壓水槍。 高壓水槍。夏天 啊，但係因為佢個水喉嗰個位好幼啊，又唔似。 但高壓水槍係咪去沙灘用㗎？定係喺 有啲洗車你都可以 嘅， 淋花 係喎， 係啦， 唔係我以為嗰啲水泵咧，好似有一扎猛男揸住個水槍，然後唔知點樣射啲。我嘅意思係即係喺沙灘度玩。 我明，我明。 最後一個問題之後你想 好啊，你開得鼓啦，直情 開得鼓啦， 係啊， 因為我開噶啦喎。 唔係啊，我都未估， 唔係開又開個蓋啊，開個開鼓啊，你哋估唔估？ 我估到啦， 咁勁 係答案， 易溶膠槍。 嗱，我头先点都唔信你嘅， 但系两脚头嚟嘅呢个要特别著名，特别著名。 我唔知，我就知道公屋嗰啲咁啊，整电器用噶啦，我就知。 有得咁阔嘅咩？ 系啊， 确实嗰样。嗱，头先以上嗰啲听众都有一堆答案嘅。 系， 有人都系估热熔枪吓。 系，其实我之前估热熔枪嘅，但系因为我见 摸摸下唔似啊嘛，你话 系啊，摸摸下唔似。 因为你用开嗰只熔枪同呢一只 唔系咁噶。 会唔会系辣鸡啊？ 唔会。 会唔会系高压水枪啊？ 唔会。 咁你估 咧？仲有啲乜嘢系工程会用嘅咧？ 即胶嗰啲。 玻璃胶咯。 玻璃胶同热熔水枪有咩分别啊？ 咁唔同，喂，玻璃胶，熔枪，熔枪两样嘢嚟嘅。 我谂嗰个玻璃胶啊，因为 玻璃胶系灰色嘅。OK。 好啦，最后嘅答案就系玻璃胶唔系咁嘅样噶，玻璃胶好大支噶，系啊，有手臂咁长噶。 跟住我所以我就话玻璃胶就咁，又冇咁幼啊嘛。 哎呀，嗱，最后咧， 输咗我认， 我知我知，又冇惩罚嘅我哋系咪先？师培系啱噶，但其实阿妹头先讲易容昌嗰一刹那，你讲易容昌嗰刹那，我真系惊，哇！我都话好易估，因为讲出嚟其实好易估，俾你开出嚟望下啦， 好， 系俾你望下啦。 因为咧，我以前系手工系学会嘅， 系咩？ 手工系添， 定系木工系啊？你用紧 木工冇得上啊？嗰阵时 手工系都会用呢一支嘢嘅咩？ 会会，头先点解我会话咧？有啲情况下，啲工作都会用咧，因为有啲人系攞嚟做摆设噶。佢滴一啲熱溶膠出嚟，然之後製個形態，等佢乾啊。 係啊，而家咪有啲嘅鎖匙扣咧，就話整啲沙啊，跟住一層，跟住就整啲閃粉一層，跟住就好多啫喱喺上面。 係啊， 嗰啲、 啊、 玻璃膠嗰啲鎖匙扣咪就係用呢個熱溶槍咯。係 啊，熱溶膠槍。 就滴嗰啲玻璃膠落去，就變咗一嚿硬嘅膠，等佢乾咗之後。 哦、我真係唔知喎、 啊、 呢、這個。 係啊， 但係我竟然知點用，但我估唔到。 同埋先你會摸啊水管咧，我心諗，唉，定曬咁樣。 水管你講熱溶膠槍後面嗰條膠。 同埋咧唔插得電俾你哋玩係咩咧？你插咗熱溶膠槍咧，個頭個銀色會發熱嘅。咁、 啊、 你哋咧就會辣親。咁但係呢支嘢幫咗我好多忙，因為我咪啱啱搬屋嘅，佢、 啊啊、 幫我補到好多唔同位置要黐實嘅地方。 你有咩要黐實？ 即係有啲櫃可能有啲位置係側而要壓嘅，咁我就可以黐少少等佢風乾頂住佢咯。 喂，咁借俾我、啊、我都要喎。 係咩？ 係啊， 冇人借嘅啫。你攞。先咯，你要用咯。 喂，但系你首先，但系首要条件话俾我听，胶标牌。 我做好多条啊，可以借俾你。喂，咁啊，今日都几叻，有啲听众都已经估中咗咯。 好厉害啊！ 系啊， 因为大家好踊跃咁样一齐问问题，就帮咗我哋。 系啊，但我见到咧呢一个热溶胶枪咧，香港有一啲某某嘅市集咧，有啲人都中意整带出去整嗰啲制品噶。 哦， 即系坊间真系有得卖嘅。 系，好简单啫，好多地方都有卖。 有啲糖教人整添啊。 三四十蚊嘅啫喎，一把枪。如果所以其实系五十蚊楼下。 咁你仲要买埋胶咧？ 哦，你啱。 你五条胶你都要计钱噶嘛？ 唔嚟啱，好啦好啦。 系啊。 系啊，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好有用嘅，因为你譬如整手镯啦，好多时候你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用咧，就系、是、你可能买嘅时候净系得戒指咧一个底托啦、你点样可以整成一只戒指咧？就系将你中意嘅公仔咧，就黐个易溶胶，再黐个公仔上去。 同埋整耳环咯。 系啦，整耳环呢啲系一。一定要用易溶胶枪嘅，所以用咗几廿年。 巴闭啊！ 系啊，难得今次估中。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露，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又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每晚也不归家，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渴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身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 告别练习啊，佢哋系 special 啊。咁啊，睇翻咧呢个听众嘅提供啊，咁啊更正少少啦，因为佢话咧原来咧辣鸡咧系用嚟热用石线啊，佢唔系用嚟铁，要系用铁线嘅，系啦咁啊，所以就学咗样嘢啦，辣鸡咁用嘅。不过而家即系搬屋之后咧，就要学多啲工艺嘢。 要啊，睇我哋几咁 频繁。系啊，要慢慢修补下屋企嘅家具啊。转头翻嚟啊，继续有陈尚胜真做啊，到啊魔力出题啊。 50.1 在野国家党支持大约26%，外界是大选为政府抗疫表现的公投。财商罗伯逊是表示，如果数字持续，这个将会是一个很强的民意授权，国民很满意政府怎样处理疫情以及刺激经济计划。大选原定9月举行，但是由于新型肺炎疫情压后了一个月，全国350万合资格选民之中，几乎一半已经提早投票。今次投票亦都就安乐死同大麻合法化进行公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地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另外，九龙方面咧，喺太子道西有路面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第三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白雀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屯门龙鼓滩路祠堂落车来回。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7，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Eric 啊，你唔系话？你去了个好远好远的地方的咩？但是有些同事跟我说话，凌晨一点钟还见到你出现在二台直播室啊。你是不是有故事想说啊？ 是啊。 10月19日开始，逢星期一、二晚上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音乐说。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到呢、這个五点十分啊！呢度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直播室入面有的神，有我魔力，仲有思盘。今日咧，我港珠通常就系暗黑嘅料理之王。 休息啦嘛？ 咩啊？ 休息啦嘛？ 你转咗性啊？ 咩啊？ 唔系啊！今日我见到咧，你买翻嚟嗰啲嘢好靓。 你做咩教？你咩话佢啊？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 转咗性，即系我平时嗰啲嘢冇心机啊。 即系通常系咩？你转死性啊？咁样啊？ 我嘅意思系咧，平时咧佢通常揾一啲外表咧比较特别嘅嘢食翻嚟俾我哋试，但系好好味嘅。未讲完啊，好好味嘅。 系 啦，咁但系今日咧，连外在都哇，好似几好味。系嘛？点解咧？ 唔系啊！有一次咧，我都直情买一啲贵价嘅雪糕翻嚟噶，俾的神估边个平边个贵价。 好食噶，好食噶。嗰、那個好有心思啊！ 哎呀 ，miss 咗啊！ 貴雪糕嚟噶、 啊， 所以話冇辦法啦。咁疫情關係，我哋嗰陣時唔能夠一齊做節目嘛。 係啊， 對唔住，係我睇唔到。我而家睇到啦。 今日有咩正？ 思培頭先就係話：喂，你今日帶啲嘢翻嚟喎，咁做咩咧？因為都睇到一篇嘅報道咧，就講網上面咧有一啲嘅熱話，就係話其實咧，喂。点解某啲嘅嘢食要做到咁贵呢？明明望落去啲嘢食都好似好平嘅，做嗰啲材料，咁搞咩搞到咁贵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咧热数啊，十样咧即系又贵，但又好似唔系好值嗰个价钱嘅嘢食。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数下呢十样嘢食啦。咁、好啦，第一样就系古早味蛋糕。 好贵喎、真係。 係啊，佢明明呢个蛋糕只係一个清蛋糕嚟㗎咋嘛。咁做法又简单。咁点解只係加鸡蛋、面粉、牛奶、油、糖焗出嚟得啦。咁点解加咗呢三隻字即古早味三隻字之后卖到成六七十蚊一盒呢？ 古早味即系点啊？ 台湾嗰个蛋糕啊，清蛋糕啊， 我唔记得咗个味道系咪好特别？ 古早味系通常我哋形容系一啲好以前先至有得食嘅一啲 古早嘅味道， 系传统啲啦，传统啲啊。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唔值嗰個價錢嘅，但係講真的又真係進化咗嘅。如果真係一個普通清蛋糕咧，你要賣六七十蚊一個咧，雖然都大個嘅，我又覺得真係唔抵。但係咧而家又加咩鹹蛋黃啊、芝士啊，仲有咩朱古力、綠茶、 加蜂蜜啊， 蜂蜜都有咩？ 蜂蜜味蛋糕好 hit 噶嘛？ 哦，係係。 佢仲停留喺咧六年前咧，有段时间话蜂蜜蛋糕好出名， 系啊系啊系啊， 日本嗰啲，系啊，停留喺嗰个年代。 唔系嗰啲，我仲系食紧嗰啲啫。 爸爸，而家有个叫古早味蛋糕，台湾嗰边嘅， 打翻登路啦。 系啊，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噶。下次咧，我哋妹妹仔要买翻嚟，伯伯孝敬你啊。 都借都借。 即系我都觉得系真系好贵。不过好彩嗰样嘢就系佢整到老年咁大嚿， 系啦， 你两个头咁老年， 系啊，两个头咁大，个份量你又觉得好似抵啲咁。但系如果你知道咗个材料之后咧，又好似真系喂。 其實都是簡單材料啫。呢個其一，其二樣嘢就係佢講到話，而家連氣炸鍋都做到 喎。係氣炸鍋而家乜都做到 嘅 喎， 又 啊，係啊，榴蓮又氣炸鍋啦， 榴蓮 氣炸鍋榴蓮啊，而家有啲人真係咁食㗎。係 攞啲榴蓮肉， 係榴蓮肉， 成個 唔係飽，唔係吉吉嗰邊， 當時真係氣炸鍋， 月餅又氣炸鍋咯。 係啊係啊，我聽過。 咦，我聽過喎，但係咪要個脆啊？定係本身係半溶嘅，即係半製成品啦，然後你就焗熟佢，係咪咁嘅意思？ 我冇食過，唔知喎。 好啦，快速讲。 你讲，我以为知添。 另外一样都是蛋糕嚟嘅，戚风蛋糕。咁第三样嘢好想讲就是 all day breakfast， 呢个都系。 all day breakfast 明明都是那些肠仔啊、薯仔啊， 百几蚊噶。 系啊， 茄汁豆啊、煎蛋啊，即系沙律菜啊嗰啲咧。 最贵食个二百一。 仲有最贵就是沈上面嗰啲黑胡椒。 哦，系啊，系啊，系啊， 重点系胡椒，唔知边度翻嚟嘅， 同埋茄汁豆，茄汁豆， 佢啲茄汁豆真系不得了， 好贵， 唔系通常系啲肠噶嘛，即系个特别嘅位系你要食下条肠，系咪真系特别值嗰个价钱？其他其实都差唔多啫，番茄咯， 唔系同埋啲番茄豆咧，佢卖二百几蚊，佢够胆俾十粒咁样嘅啫， 咁少， 有啲 我试过，系啊，即系我哋嗰度数好细兜咯。即係個手心咁少咯， 兩個五蚊銀咁多。 係啊，我會夠膽收二百幾蚊好嘢。 有啲咧，有啲個碟咧係直情咧裝咗茄汁添嘅，擺落個大碟。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俾你點茄汁用。 係啊， 所以嗰篤茄汁又好貴㗎， 好珍貴，好珍貴。 係啦，即係啲人又係唔明點解 all day breakfast 即係全日嘅早餐要賣到咁貴。 我都唔明。 係啦，跟住之後啦，咖啡。 咁 啊，自己我哋買啲咖啡翻嚟啊，甚至乎咖啡豆買一大包百幾蚊，我哋沖好多杯啦。可能成本係幾蚊至十幾蚊，咁但係唔知點解喺其他嘅地方咧，即係現成買嗰啲咧，成三四十蚊、四五十蚊，甚至乎我又見過同埋飲過一啲叫做係咪叫手工咖啡定叫精緻咖啡啊？ 精緻咖啡嘛， 精製咖啡啊，精緻啊，好似係精，我唔知精緻定精製咖啡啦。好細杯嘅啫，跟住之後上面加個雪糕球，賣成差唔多100蚊。 你哋飲過最，你哋飲過最貴嗰個咖啡係幾多錢啊？你 我諗應該係呢個，真係拳頭咁細杯嘅咋？ 幾多錢啊？ 好似90几100蚊噶，嗱拳头咁细杯，跟住上面有一个嘅 vanilla 雪糕球，不过的而且确真系好好味嘅， 系嘛？ 但系100蚊一杯啫， 有啲人调翻转食嘅，佢系一个甜品，即系本身系个雪糕，跟住淋啲咖啡， 系 啦，咁都几特别。 你饮过最贵几多钱啊？ 我估得50-60蚊一杯仔咯。但其實 expression 係我據我聽朋友講啦，就係外國咧有啲人可能趕時間啦，所以你就就咁企喺有一個檔攤，跟住你就企埋去，跟住俾一細杯你，係方便你唔係喺度攤嘅嘛，啪一杯之後就翻工。 咁佢嗰個濃縮啊嘛，一個 shot 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我即嗱，我見過最貴嘅咖啡咧，好似120蚊一杯，但係120蚊一杯我唔會捨得飲嘅。我最貴飲過90蚊杯。但是就是香港的啦，某某好连锁呢，在铜锣湾那边有一间是再靓仔少少的嘛。咁嗰陣時啱啱起出呢一间铺头嘅时候呢，佢有一种叫做冷泡好似係。咁佢特别㗎嘛。但我飲嗰杯真係翻尋味嘅。我係成日想追飲嘅。因为我第一次飲呢係泰国，但好笑喎，泰国平好多喎。翻到嚟香港好鬼贵，但系你会唔舍得饮咯？即系你都会，唉，肉痛啊！90几蚊杯点饮啊？ 唔系，我觉得咧，通常呢啲头先讲嗰啲咁贵嘅嘢食嘢饮咧，系食环境嘅。即系点解咁贵咧？你唔会咕一声饮晒佢噶嘛？ 我会， 即系坐喺度好超咁样，望住个好靓嘅景，慢慢叹杯咖啡，叹两个钟，值啦啩？ 喂，嗱，你呢个系真系你先做到。啱我同我食过饭知啊，我饮嘢好快嘅， 一秒饮晒。 我是不停要添飲的，但有些店舖好像跟你們出去飲嘢呢，飲酒嘩，杯酒擺低啦，個個都慢慢咪咪的，我一嘢飲晒囉，好快我飲，嘩，是完全不能夠容忍佢慢慢囉。 應該你好口渴，神係唔識品嚐食物嘅人， 唔係我 每一樣食物佢都唔識品嚐。 你聽過都係佢講啫，但我大喉嚨係真嘅，去茶餐廳飲凍檸茶呢，人哋擺低我飲半杯囉。所以是我忍受不到慢慢彈的。 即是你要喝一些巨大版的。 是啊。 好啦，咁讲完呢个咖啡啦，唔知呢个你哋有冇共鸣，都继续喺度大家一起好兴奋地讨论。其中一个首摇嘅嘢饮，即係珍珠奶茶嘅铺头啦。咁另外有一个呢，就叫做康庄包，叫庄庄包。 最近成日都 張張包係日文嚟嘅，張張包。 一個朱古力，即係好多朱古力粉嗰個嘅麵包，我知道係好出名嘅。最近喺香港呢幾個月，但係我一個都冇食過，因為我覺得佢好肥。 點解唔買呢個俾我食？ 聽聞入面係。哦、首先我唔知喺边度买啦，同埋佢入面系好多层朱古力酱，跟住面包啲朱古力粉。但我今日嗰个不比佢咩噶，其中某啲 系 啊， 我 系 朱古力控嚟。 咁啱你一阵间。好啦，跟住呢一个我相信有共鸣，我未食过嘅、到而家都咁大个女 系 部队锅。 哦、 我成日好想去试，但系我一谂起百几二百蚊食一个公仔面嘅时候，即食面嘅时候，我就 你翻屋企自己煮好过啦。我成日觉得部队锅系有啲即系自己可以做到嘅， 性价比唔够高。 抌嗰条肠，摆啲嗰啲芝士、 午餐肉， 跟住捞个面，普通面， 泡菜， 你中意咪辛辣咯。 个重点其实系韩国嗰个酱，其实你买一盎酱倒落去咧，就系个味。 我觉得最重要系嗰个兜。你有韓國嗰個盤咧，其實你落乜都得噶啦，個 feel 係啊，都 feel 個 feel 似咯咁樣。 我記得有一次好好笑噶，我未食過嘅。跟住之後，阿波仔好似話一次同個人去食啦。食、完之後一日佢翻屋企，好想食喎。跟住自己屋企攞曬屋企雪櫃入邊啲嘢咧，跟住抌曬落去個面度咧，跟住即係再擺一塊芝士，真係整咗個部隊鍋、自家製自己一個人。跟住 慳翻啦，唔使百幾蚊啦。 我不過我成日好想試下究竟係咩味啊？係咪真係我哋？即 食公仔面咁嘅味咯， 我唔知道啊，所以我想知道啊。 但其实部队锅本身唔系一啲好喺以前出现嘅时候，唔系一啲好高级嘅嘢， 系 一系 普通嘢， 系啦， 佢真系打仗乜都抌落去啲嚟。 冇错，但去到嚟而家百几蚊、二百蚊一个， 咪百几二百蚊咯， 真系太贵啦。但系唔知系咪有啲餐厅可能韩国嘅厨师贵在系个厨师啩？ 灯油火蜡啩，我听阿波讲话一。因为他们的份量好像是两个人份量来的。 是大 包的。但都不用200元下。 下次整什么食 了。 还要都有人排队才是劲。 好了跟着拉面这个应该是迪神喜欢啦之外。 拉面我麻麻地。 是吗 鳗鱼饭咯。 他又说拉面因为成閒閒地都百几元碗呢。即是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个汤咯。 有些拉面店呢他的叉烧真的好吃的。拉面我不是很吃面质的，我没什么所谓的面质，叉烧紧要一点。因为我吃过有些店铺的叉烧真的是松散的，你放进去呢就或者你夹不起一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但是那块叉烧好吃呢是真的会留住 你的人的胃咯。 不过如果说叉烧都不是只是日本叉烧好吃的，那香港港式叉烧都好吃， 不同 feel 嘛。 但有些餐厅是真的特别好吃的，即是专卖叉烧都可以好贵，200元、300元一个。 是啊是啊是啊， 什么黯然销魂饭， 不过我吃过挺好吃的。 喺你食过嗰个饭 啊？我食嗰个系喺附近商场嗰间啫。 哦， 系啦，黯然我冇食过，黯然我都食过。 系啊，好想食黯然咯。 其实加只蛋啫嘛， 唔系系佢个豉油汁系特别泡制嘅。 黯然好似都食过一次。 系啊， 系啊， 嗰间系标榜话豉油汁泡制，同埋个叉烧唔系特别用普通烧嘅方法。 慢煮嗰啲叉烧啊嘛。 好啦，最后一个溏心蛋，我绝对认同。 系溏心蛋得。 不过我见过啊，而家咧最近咧便利店有啦，跟住之后我因为早两日我。睇過，因為我都想買，一包裡面有兩隻，跟住之後帶埋$18，即係$9一隻溏心蛋。跟住我就心諗溏心蛋啫， 蛋啫喎， 係咯。阿一哥話拉麵係佢，係啊，所以話俾你聽，一哥真係貴價又唔抵啊！ 哦， 屋企都煮多一隻俾你啦。而家啲即食嗰啲拉麵噶嘛。好喺呢個時候咧，所以今日咧我啊，莫莉就帶咗一啲蛋糕啊。係。咁迪神就係 朱古力控啊， 唔係好識食同埋唔識揀啦。而家咧我咧就有幾件蛋糕。 食神都俾你講到即係。倒霉啊！ 系啊系啊，有几件嘅蛋糕，咁跟住之后就想俾你估下佢价钱究竟系几多钱？ 嚟啊！ 好啊！咁而家咧，当然啦，我哋唔系食噶，我哋只系望噶咋，系啦，我哋之后先嘅。有一个咧系朱古力嚟嘅，佢堪称就话俾我听系朱古力慕斯，中间再加唔知实心嘅朱古力，个饼底咧系硬嘅饼底嚟嘅。咁跟住中间嗰个咧，就系、是、话一个软饼底嘅 cream， 跟住第三个咧，大家都睇到啦，就系、是、普通嘅拿破仑。好啦，有三样嘢，你哋估价钱。一首歌翻嚟，你再讲下究竟你哋觉得呢三件蛋糕嘅价钱系乜嘢啊？唔好俾个盒呃到，个盒其实系阿凌公子五星级酒店 偷龙转凤， 我只系借佢嚟摆嘅啫， 即刻高级晒。 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我未觉被爱只心冷寒？你觉得这叫 love song？ 我却时时问我 What's going on？着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No is what I see， 谈情谁为红极一时，你创作的爱是一张废纸。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我已经有答案啦。 嗱，头先咧，我哋就估紧啦吓，阿莫今日咧拎翻嚟嘅几件蛋糕咧，究竟边件最贵？因为头先讲到啦，有一啲物品咧就真系贵得离谱嘅，性价比咧又未必真系咁高。 嗯， 咁咧我睇完啦，有 我有答案啦。 好，朱古力嗰件一件朱古力嗰件，一件就一个白色嘅慕斯咁样嘅蛋糕，一件就系拿破仑。好啦，你哋觉得边件最贵？几多钱？ 师培觉得 拿破仑，原因系我见到底托嗰个纸比较厚。其他都比較薄， 關咩事啊？ 高級餐廳通常最緊要係包裝，所以用嘅包裝紙應該係有啲質量， 就唔會係呢個蛋撻紙啦，普通係嘛？ 冇錯，因為我見到個朱古力嗰個咧，嗰個紙比較薄，嗰個銀色嘅紙。咁阿迪神你咧？ 朱古力最貴嘅，我覺得。 點解？ 因為佢呢個朱古力嘅 feel 咧，唔係太大個，通常喺啲好貴價嗰啲咧，嗰啲朱古力。平時我哋食黑森林蛋糕仔，咁通常佢一件 cake 噶嘛，都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咁加上佢呢個係 mousse， 好似晶瑩啲嘅。咁咧點解我覺得拿破崙？其實我初日有諗過拿破崙嘅，因為拿破崙咧而家坊間賣得好平、 嗯。 你見到好多咧某某嘅西餅店咧，佢哋賣啲拿破崙都真係完全唔貴，十零蚊有一嚿咁樣嘅。所以我又覺得呢個拿破崙個賣相唔係特別靚咧，我又覺得佢應該唔似貴嘢。 咁邊一件你哋覺得最 cheap 啊？ 大家。 我剛才想是拿破崙， 吓， 因为中间嗰个花唔系简单嘢嚟噶，你中间嗰个 mousse 嗰个咧，佢有啲心思折噶。吓， 佢折咗两条框啫。 但系你有个花仔噶嘛？ 我见咧嗰啲平时我哋食嗰啲旧式嗰啲西饼铺咧，个三角形都系有两块噶，有两条啲线噶，白色朱古力嗰啲。 我唔信你， 仲有条好靓嘅围边添。 我觉得系咁。 我反而觉得最平嗰个系有个花花嘅朱古力喺面嘅， 好流啊， 有个慕斯蛋糕。 但佢中间嗰啲层数好似都有啲嘢噶嘛，唔系咩？ 因为佢底系海绵嚟嘅，咁中间有少少绿色，唔知系咪芥蓉？上面系黄色嘅浅黄色，跟住有少少嗰啲好似面包糠啊。 咁又好似好流喎，咁啊拿破仑第二咧？ 我就觉得拿破仑系第二咯。 拿破仑，你头先话拿破仑第一？ 唔系，我系乱咗啲，哎呀，拿破仑第一， 好，拿破仑第一， 最平系嗰个。米色嘅慕斯蛋糕。 好啦，咁我就再排啦。朱古力，拿破仑，第二，跟住慕斯第三。 系，你觉得 cheap 到点咧？最 cheap 嗰件， $10有找咯。 好，师培， $8。 好，开股。 好， 全部错晒。全部同一价钱，全部都是贵价嘢，三个英文字母最出名，唔系唔好最出名，其中一间。 咁你又俾人哋拣边个贵边个平，咁人哋梗系帮你。 俾你睇下边个识食啦，但我想讲俾你听个拿破仑咧个名咧，佢堪称啊系有1459层。所以佢系即系差咗1459层喺入面 嘅，咁 系 好松化。 睇住佢啊，另一个系血橙嚟噶。而头先咧，即系我点解话师培都渣咧？师培咪嗰个石子正住朱古力嘅，因为朱古力系慕斯，如果石子嘅话，那个传动力或者个内动力系多啲，所以佢先用石子。 哇！你讲到全， 唔系用普通嗰啲。 好劲啊！真系识整嘢食噶佢。 又唔好咁讲，你哋渣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其中11宗个案来自印度，2宗来自印尼，另外4宗分别来自菲律宾、摩洛哥、巴基斯坦和法国，个案年龄介乎4至50岁。目前本港累计5237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今日系自9月29号以来第二度录得本地零确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早前本港出现酒吧群组以及同泰籍人士有关的确诊个案，当局随即果断，敢为特定的群组提供检测服务。包括設立4个臨時檢測中心，措施方便市民，反應不錯，目前已經為14000人採樣，並且完成11000个檢測，全部呈陰性。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留意到不少患者向私家醫生求診，但是並沒有接受檢測，之後確診，情況並不理想。因此当局正是研究进行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并且已经向私家医生发信，呼吁他们为有轻微病征的人士提供样本樽。秀茂坪发生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右前臂被切断，送院的时候清醒。事发在下午1:00，警方接报说那名钻探机操控员当时在新清水湾道下斜近一间宿舍进行钻探工程，期间一块帆布卷入钻探机，事主拉开帆布期间右前臂卷入钻探机，他其后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午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国旗法、国徽法的决定，出年1月1日起实施。内地传媒报道，修改后的国旗法、国徽法进一步禁止损害国旗和国徽尊严的行为，其中国旗法规定不得倒挂、倒插或者是以其他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和使用国旗，亦都不得随意丢弃国旗。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画、玷污、踐踏等的方式侮辱国旗国徽，

今个星期啦，离开咗直播室啦，咁啊嚟到啦天下嘅 studio。其实我第一次嚟，因为啦马 Sir 啦有个新嘅 project 啦出现，咁啊其实啦就系一个邮票就会诞生嘅。嚟到 studio 呢度啦，哇，感觉叹为观止啊！因为我第一次嚟，先同马 Sir 打声招呼先。马 Sir 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志龙。 哇，其实马 Sir 都好犀利，因为我记得啦喺网络上面咧一开卖嘅时候咧，你呢套啦《风云纪念邮票册》啦系。好快俾人哋搶購曬咯，已經。 係啊，我都冇諗過嚇。郵政嗰邊話俾你聽，我估計夜晚十一點就會完成咯。買曬喎，嚇到我即刻走去，即刻上網訂購。係，因為佢可能俾咗可能幾本我咁樣留念啦。咁，咦，我冇喎，即刻要我要送俾朋友，我都要走去即刻走去撳電腦。 咁我眨下眼，幾千本已經搶購曬啦。咁但係唔使驚，郵票仲有得俾大家訂嘅。 郵票仲有嘅嚇，咁因為佢係攞咗 order， 然後先至開始去付印嘅嚇。 漫畫同埋郵票嘅 crossover 系列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印象中真係數到老夫子啦，之後就係你啦，應該 係啊，即係唔係好多啦嚇。咁我諗誕生呢件事咧都七八個月前嘅嚇，咁當然係得到呢個郵政嗰邊嘅邀請啦嚇，咁佢想做呢件事嚇，咁啊當然我覺得好開心啦嚇，咁因為郵票同其他產品有少少唔同，喺代表一個即係、一個紀念性質嘅，好多人會收藏。咁亦都係代表咗香港漫畫，即係可以做到郵票咧，都係一種尤其我哋呢長篇漫畫應該咁講嚇，連環圖啊，我哋呢種係連環圖。咁我覺得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咯，所以就開始大家密切溝通啊，跟住睇下點樣去做呢件事咯。 同埋，我覺得係一個肯定嚟嘅，因為真係要做到一個郵票嘅 crossover 啦。第一就係有咁多嘅支持者啦，係啦。第二就係大家一望個郵票已經要知道認到係一套咩作品。其實冇翻咁上下係好難可以成到事嘅，我覺得。 的確係嘅嚇。咁啊，事實上即係風雲喺成個漫畫歷史裡面都佔咗一個好長時間嘅出版嚇，咁所以都係一個歷史嘅一部分啦。香港漫畫嘅 漫畫咁，大家都知道馬 Sir 其實好多時候都用啲好大幅嘅紙，然之後嚟畫到 detail。咁但係今次變咗做一個咁細件嘅郵票，其實會唔會難度高咗咧？即係個處理係點嘅個過程？ 第一樣嘢咧，我哋係希望係有啲時間性嘅，即係有代表性嘅畫面嚇，因為係一個紀念性質啊。即係如果有邊一啲畫面係好有紀念性質嘅，我首先會揀咗個炸先嚇。第二，因為佢郵票縮得好細，係 啊， 咁啊，自然我又覺得唔可以有好複雜嘅畫面，否則個美觀上咧就唔係咁好啦。咁第三當然係喺人物選取上，因為佢總共有八個，咁到底我哋係純粹係揀風雲啦，仲有其他人物啦，咁呢一啲都係要揀。第三我諗都係要顏色，你喺咁多個顏色嘅輕重成套嚟講，我哋點樣去？因為風雲算係比較重彩啲，我哋點樣去配搭成套去睇呢件事咧？咁我從呢幾方面喺度做好多嘅取捨啦。當然都要得到郵政嗰邊嘅俾好多意見啦，我去選擇咯。 咁你係揀咗幾多幅圖畫，然之後先篩選到而家我哋見到嗰八幅嘅作品？ 我諗有四五十幅。 四五十幅嚇、 我哋全部編曬出嚟，然後再喺度挑選。咁挑選俾咗郵政去睇，然後又再改。咁有好多嘅改動先至揀到呢八幅出嚟。頭先我所講都係一個整體嘅趨勢，可能你有啲係紅嘅，有啲藍嘅，或者你整體嘅色通係啲咩先嚇？假設係六個郵票，六個先嚇，咁你就要睇下個輕重啦。我都要擺曬出嚟，即係成個。如果你真係收集曬六個嘅時候，睇得靚唔靚咧嚇？係咪花呢花碌咧？我係好希望係即係可能好多人睇或者唔識香港漫畫嘅，認為香港漫畫係比較武俠啊，比較繽紛咁樣。咁反而今次我揀嗰啲咧，希望係選擇一啲比較意境啲、靜態啲，俾人睇到香港漫畫靜態嘅一面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想做展現嘅一啲畫面。 揀咗邊幾幅啦？會唔會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見到步驚雲招牌嗰個 pose， 又或者係烈風嚇、即係頭髮吹起曬，咁呢兩個其實好識嚟著噶嘛？ 我諗烈風有一幅蜻蜓點水嗰幅咧，即係嗰幅咧就會比較 容易揀啲，因為佢比較清、嗯、基本上咧，我哋啲封面構圖咧，好多時都比較膚啲嘅，而佢比較最簡單嘅一張嚇。咁亦都有一啲係唔同嘅題材啦，譬如好似有一張係步驚雲嘅，咁其實嗰張海報叫《死神來了》，佢係好接地氣嘅，即係喺啲民間裏面走出嚟。咁、嗯、自然我諗文瑞嶺夫蘇嗰個造型係有啦。咁有一啲係好大嘅畫面嘅，即係可能眼神好凌厲嘅。咁我又唔想揀一啲喺一張郵票裏面咁凌厲嘅嘢啦。我又將佢選取另一個都係文瑞嶺夫蘇，咁係整體去睇呢件事。咁呢啲我諗係都係好重要。當然仲有一啲係風雲，係最初開始嘅時候畫過嘅畫面，係最初、 嗯、 初到係基本上係連漫畫都未出嘅一啲， 即係設定圖嘅概念。 嗰陣時我開個畫展，其實我做畫展前我係未畫漫畫，咁好代表咗嗰個最初始嗰個感覺、啊、所以咧我又會揀咗嗰一啲畫面去做其中一啲郵票啦，即係每一個我都認為係有自己一個意思喺度去選擇，因為太多，咁我要揀一啲自己覺得有一種紀念性喺度先得。 哇，其實真係唔容易啊！你諗下咁多年啦，有咁多個畫作啦，你揀到四十零幅都已經唔容易啊，仲要再揀五分一出嚟，再擺落去。其實整個過程最有趣嘅地方，或者最好玩嘅地方係咩？ 我諗最好玩當然係首先第一步係挑選合適嘅郵票啦，嚇呢個係主角啦。咁第二就應該係喺嗰個設計上，即係到底我哋點樣去令到件事更加好咧、 嗯？ 例如佢選要設計嘅郵戳啦。 啊！ 郵戳我哋都要設計咗兩個出嚟，咁去俾郵政嗰邊去批閲。嚇、嗯，佢哋因為有好多關要過咗，然後先至可以決定呢樣嘢嘅。咁我哋要做呢樣嘢啦。咁第二可能有啲封套啊，其實背後嘅設計多過呢八個嘅郵票嚇。 哦，即係成套嘅周邊設計反而係多過我哋見到嗰八張郵票嘅重點。 係，即係反而係嗰啲設計就多數新畫添，就唔用舊嘢啦。即係我想係主角係郵票，但係嗰啲設計啊、畫面啊、新嘅畫面係新嘅，咁去新舊大家配合咯。 反而全新嘅就係周邊嘅綠葉嘅襯托。 冇錯冇錯嚇， 幾得意喎！咁畫呢一啲新嘅作品喺譬如 chop 啊、手日封啊等等上面，其實嗰個感覺又係點嘅？ 我諗要從設計角度去睇啊，即係到底你個概念係想做啲咩？即係首先定立咗呢樣嘢先。咁我定立咗個概念咗之後，然後先至去做嗰啲畫，嗰啲畫係配合成個設計嘅。即係假設喺本書裏面，嗰本紀念冊，即係頭先我講話賣曬嗰本啦嚇。咁其實有好多係水墨嘅，即係我唔想用啲彩色繽紛嘅嘢。一來我覺得 淡啲嘅， 淡啲嘅。我想係唔好搶咗主角，主角係郵票。郵票反而最細嘅，因為成個擺喺度啦嚇。反而周遭嘅畫面咧，我希望係比較淡啲、鬆容啲，亦都有唔同嘅表現方法去表現佢。咁夠我全部都係用成個諗法先，然後先至去再畫用畫去配套佢。 嗱，感覺上啦，即係就咁聽啦，係一種清雅脱俗嘅感覺嚟喎，成個風格。咁其實反而成個 project 頭先講幾個月之前開始啦，又揾啦，又畫啦，又揀啦，到而家你就一定見過實物啦，同真係印到本漫畫出嚟拎咗上手，那個感覺有啲咩唔同？ 我諗好唔同嘅就係佢變成郵票，變成一個咁細個嘅一個郵票，將佢擺埋。咁事實上亦都用咗好多取捨落去，即係啊嗰個又唔得，嗰個又唔得，咁喺度整完佢啦。咁當然就係頭先我所講嗰本書啊，或者有啲接套啊嚇。咁我哋都係重新去設計嚇，用新嘅畫面去咁將一啲嘢做一個舞台，去將呢八個郵票會做得更加有紀念價值咯嚇。 好特別啊！聽落去，因為我諗對於坊間大部分朋友仔嚟講啦，其實都未必有一個製作郵票嘅經驗或者經歷，係啊。咁而家聽住馬 Sir 講咧，好似自己都有份參加一樣，因為睇住風雲咁多年啦，然之後慢慢由大嘅作品一本本，然之後變到而家細嘅作品郵票都誕生埋，嗰個感覺都好特別啊！對於我哋 fans 嚟講， 對於我都係一種好特別嘅經歷啊！所以我好著弱嘅做呢件事，我都落咗好多時間去，因為想做啦，嚇、又係想做好啲啦。咁、除咗揀郵票以外，成個設計啊，我都參與好大部分。 嚇，咁變成係好投入嘅嗰件事咧，係由冇到有，實際係八張舊嘅圖畫，點樣去喺透過設計同繪畫方面，令到佢更加有收藏價值咧？咁係動咗幾多嘅心思落去？咁覺得係好有趣啊，好玩。 咁大家可以睇到馬 Sir 嘅心機啦。咁除咗呢幾張郵票之外啦，我覺得最有感覺嘅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寄一封信出去，貼個郵票，人哋收到睇到個郵票嗰份喜悦。雖然我覺得大家見到呢個紀念票咧，都未必會黐喺信封上面，但係呢一份，我覺得都係另一種心意。 係噶，係噶，我自己覺得喺我嚟講更加即係有意義啦。即係我諗出咗郵票當日，我都會自己。我都買了很多，希望是透過我張郵票寄出去，即係有些朋友啊，可能今年聖誕我平時應該不會寄聖誕卡的，今年我會寄，因為我有郵票可以寄。 咁啊，真系直头将风云寄到去世界各地咯，可以。 系啊系啊，可能我啲读者可能会收到，我而家系准备紧呢件事。 会唔会寄俾圣诞老人？ 咁我唔识啊。 咁而家咧见得到啦，马 Sir 咧就摆咗啦一啲嘅概念图啦，直头啦系邮票嘅设计，咁啊喺子龙面前，咁我见得到咧有两部分啦，一部分咧就头先马 Sir 讲水墨风嘅，真系好淡淡然嘅通嘅，咁而旁边咧就有今次嘅邮票嘅主角，咁所以成个通我睇得到咧就系、是。好優雅，一幅大嘅水墨啦，然之後咧喺一個角落嗰度咧就有嗰個郵票，咁而每幅郵票咧都有唔同嘅主題或者色調嘅，譬如好似文垂領風騷，頭先我哋提到啦，步驚雲，咁啊一個招牌動作就紅色嘅通啦。雖然你話即係想減少佢嘅霸氣啦，但我就咁睇，其實都仍然好有霸氣喎呢張。 都唔係嘅，都已經減少咗啲，因為如果真正嗰幅好大真係，同埋如果真正最初嗰個係黑白，咁黑白咧同我哋呢件事冇辦法入到。係咁啊，因為我哋八個都希望有彩色嘅。 有顏色。 其實所有顏色都係喺曬嗰八個郵票度。 咁而另外我哋頭先有提到嘅心如止水啦，即係蜻蜓點水、烈風嗰張。呢張又最經典啦，因為個頭髮由下面吹到上面豎起曬，咁佢就好似喺水面上面點一點嗰、那個，呢、這個就真係好淡喎，呢、這個好 match 到成通。 係啊係啊，同埋呢張啦，天下起風雲啦，咁、其實呢一張咧就係、是我嗰陣時做畫展啊，真係畫咗一幅出嚟啊，咁好大張，好大張嚇，但係公仔好細， 咁喺右下角嗰一個。 係啦係啦，咁將它變成郵票，我覺得挺雅觀啦嚇。 好多角色啦，我哋都好耳熟能詳啦。你擺咗烈風啦、步驚雲啦，仲有其實好多朋友仔都好有興趣霧眉。你會唔會又擺咗一啲我哋即係好期待見到嘅角色啊，或者一啲場景落嚟？ 我諗霧眉咧就係、是、最難挑選，係到底喺呢八個嗰陣，我哋純粹係揀因為風雲人物眾多嚇，咁、我哋到底係揀邊幾個咧？咁到底？後來最後取捨是揀風雲兩個啊，定係話加埋霧明啊？咁我到最後我都希望係擺翻個霧明落，因為喺故事裏面由初步到最後佢都係一個關鍵嘅人物之一嚇， 都係一個重心嚟嘅， 係一個重心嚟嘅，所以我都抽咗一張郵票係希望擺霧明落去嚇，咁先至係代表咗風雲咯。 馬上係咪對霧明都特別有情意結嘅？ 我想寫了咁多年，我無名，我由開始寫到寫完二十幾年咧，我想我對佢的感覺應該都是很熟悉，反而改變的不多咯嚇，因為第一日我都是預咗佢一個咁嘅角色，咁嘅個性，咁寫咗二十六年 嚇、 我想最重要我冇因為我的成長而改變了無名咯，嚇呢、這個係好重要。 因為我哋都睇住烈風、步驚雲，其實佢哋都有慢慢成長、心態啊，各樣嘢嘅唔同。反而無名係最初心， 係冇錯。佢一開始已經係一個高手咯嚇，天劍嘅地位。咁道合埋尾，一個去到最高嘅階段嘅一個人，去點樣去改變佢自己咧？咁我諗我冇改變佢 咯。而家見到無名嗰幅嘅插圖啦，就。好優雅咁樣拉緊二胡，係啦，嗰、那個感覺啦，已經係好有歸隱嗰種嘅味道。 我覺得呢一個就係由始至終，我第一日定無 亡命，都是一個歸隱的人，不過很多時候在武林市搞到他要出來的。 另一個關鍵，很多朋友仔喜歡風雲，其實他裡面他們用的兵器都是另一個焦點。其實如果在郵票本身畫一個人已經細粒了，如果假設還要加上兵器，就是細上加細。 其實今次我們在那個兵器上那個不算落很多的位置在這裡，因為我覺得兵器對這件事未必是一個很對，我希望是優雅一點，可能兵器給人的感覺是殺氣啊，或者是比較 剛揚一點， 剛揚得滯，我是未必是設計上用好很多， 文質彬彬一點，是不是？ 是靜態一點的，全部都是。 咁我哋而家就讲邮票成个系列啦，咁可能大家啦即係斋听未必睇得到嘅，咁但係唔紧要 ,click 返上个网站啦，大家都会见得到一啲嘅内容，同埋头先都所讲啦，嗰一本嘅书刊啦，其实就已经啦係即係抢购晒㗎啦，咁大家都唔使諗啦，但係反而重点邮票，因为邮票第一又唔系贵啦，第二係啦，第二又方便收藏啦。 所以郵票應該有一些接套啊嗰啲咧，其實係唔貴，同埋係設計得好好。 同埋郵票俾我的感覺咧，就唔係局限於一個地點或者一個地區，係其實全世界都有機會通行。因為譬如我哋中意儲開郵票嘅朋友仔，佢都可能會儲下外地啊、外國一啲特色啊、文化相關嘅郵票啦。第日人哋儲我哋香港嘅郵票，即係風雲天下呢一套嘅郵票，都可能係成為即係世界各地大家喜歡香港漫畫或者喜歡香港文化嘅一個即係珍藏嚟咯。 我聽郵政嗰邊講咧，就其實佢哋嘅郵票係真係世界各地都有人去訂購嘅嚇。咁我亦都好希望透過今次嘅創作啦嚇，讓人哋去認識香港嘅文化咯。 嗱咁啊，最後啦都要問一問馬 Sir 嘅近況啦，因為我記得我哋對上一次訪問都幾年前啊。嗰陣時除咗就係完結咗風雲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新嘅諗法啊、新嘅動向，咁當時又未透露到，咁啊而家隔咗一段時間啦，咁仲有冇啲咩係進行緊或者將會做嘅咧？ 今次我完成咗風雲，我做過音樂劇啦，咁嗰個風雲咧，嗰個電視劇咧，嗰個版權已經簽咗入內地，咁亦都喺度傾緊一啲卡通嚇個版權啦，咁電影都簽咗出去嘅，不過近期因為嗰個疫情咧，全部都停曬落嚟 嚇。哇！咁啊睇得到啦，風雲而家就再唔係淨係局限於係 2D 即係平面喺紙上面嘅媒體啦，咁啊可以喺網絡上面啦、影院上面啦，甚至乎係劇院度啦，我都有睇到風雲嘅音樂劇啊。我好喜歡嚴業格唱得好好喎。 係啊係啊，佢哋唱得好。最近我都有翻睇，因為我哋嗰時拍咗好多片嘛，然後將佢剪成翻成隻碟咁樣自己睇一睇咧，咁啊覺得幾好睇啊都。 感覺如何咧？即係由一本漫畫變到一個舞台劇，即係成個媒體啦、個平台啦，甚至乎演繹模式都好唔同。特別譬如可能武功啊，又或者係嘅時間上面啊，你個感覺而家睇翻又係點啊？ 咁當然仲可以有可以改進嘅地方啦，但係當其時事實上，我反而我最印象深係做呢個音樂劇嘅過程咯。過程去籌劃啊，點樣去作曲啊，挑選角色啊，填詞啊，舞台設計啊，跟住又排練啊，賣票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個過程，都係好新鮮嘅。咁係喺中間裏面睇到做音樂劇係唔容易嘅嚇嚇。咁 仲要時間上面咧係好集中啦，好短期裏面好專注。 係，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嚇。咁完成到，我覺得係好開心啦。最緊要我諗係讓我自己知道其實慢慢係可以有另一種嘗試嘅。 好多謝馬 Sir 同我哋分享啦，簡簡單單三言兩語已經講咗透露咗啦，即係風雲將會登陸幾個唔同嘅媒體嘅平台啦，咁啊期待嘅，因為即係對於我嚟講，風雲都陪住我大啦，而家睇翻轉頭，開始有唔同嘅方向入手啦，郵票啦、舞台劇啦、音樂劇啦、電視劇啦，咁啊再加埋電影啦等等，咁啊所以我諗即係如果大家都喜歡呢個故事，甚至乎喜歡呢啲人物嘅，咁啊嚟緊陸陸續續啦，都可能喺唔同嘅時空啦會睇得到啦。再一次多謝馬 Sir 同我哋分享咗呢幾個唔同嘅 project 新系列啦。 多謝曬你，子龍。 為何我看浮雲時看不到形容？忘記轉身在這裏有風。 到不处， 但从来 心隐隐的痛，无言互送互跌落 空。 明知这身真心恶碎，谁知道我梦里从未一双一对，长夜逝去，年月逝去，蝴蝶亦会心碎，为何梦里只有风吹？如果这生得不到爱相随，何解要过下去藏着眼泪？一生一世吗？我甘心再追，回半共闯世间的缘去，听你的一句，然后我再维护你，蝴蝶要为寻觅爱飞。 长夜